开上去来自 Ken Beller 组合啊，这也是来自国内的两位说唱歌手组成的一个限定的 CP， 那么有 Ryan B 还有 Dom T 两位同时又 remix 了一个这个非常有意思的歌手啊，那也是在我们974的歌单当中经常会出现的一位丁世光啊，丁老师。所以呢，三个男生把这样的一首带你回家，共同的用说唱包括这种非常新潮的编曲的方式来合奏一首歌曲，在我们今天节目的开场来为你呈现。 OK，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动听早一点，你好，我是思萌，继续来听在我们恋恋记事部当中康姆士乐队对于90年代的经典歌曲铿锵玫瑰的翻唱。 早就体会爱的吊诡和尖锐，他曾后悔借口不提伤悲，他习惯睁着双眼和黑夜倔强无言相对，只是想知道内心和夜那个黑，别要他相信爱无悔，爱无悔太绝对，他从不以为爱最美，他说那全是虚伪，像狂野的玫瑰用脆弱的却暧昧，所以似是而非，让那直觉自己发挥。他一直给，每一次给，有几心意外，心碎也无所谓。若一心给。 世界里寻找着你的梦想，你问我梦想在哪里，我还年轻，我还年轻，他们都说我们把理想都忘在那轻狂的日子里，我不哭泣， 我不逃避。给我一瓶酒，再给我一支烟，说走就走，我有的是时间。我不想在未来的日子里独自哭着无法往前。 在时间上，纽约走在加州前面3个小时，但加州并没有变慢。有人22岁就毕业了，但等了5年才找到好工作；有人25岁就当上了 CEO， 却在50岁就去世了；也有人直到50岁才当上 CEO， 最后活到90岁。有人依然单身，而别人却早已结婚。生活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发展时区，身边有些人看似走在你前面，也有些人看似走在你后面，但其实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时区，有自己的节奏。在生活为你安排的属于你的时区里，一切都非常准时。别忘了你的梦想，也别忘了你关于生活的热情。人生就是一场长跑，音乐是途中经过的美好风景。动听早一点，属于你的音乐都会准时到来。 动听早一点，动听早点评。 OK， 我们刚听到的是来自老王乐队的我还年轻我还年轻。那么在前2年的不管是 KTV 里面 K 歌房里面啊，还是在各种样的音综节目当中，你会频繁的看到各类的这种不同层次的歌手对于这首歌曲的翻唱改编等等。那么今天我们这个动听早点评呢，要点评的是在2022跨年晚会当中江苏卫视的一场杨紫出场的改编翻唱啊，对于告五人的一首歌曲《温蒂公主的侍卫》。当然了，她的一袭长裙，包括这样的一个温柔的嗓音，可能对于唱摇滚的这种编曲的感觉呢，确实不太一样啊。不过也在跨年那一天，相当于是新的一年嘛，把告五人这支相对来说比较小众的乐队也再次推广出去了。而想跟各位分享，那就是告五人他们3人的组合呢，目前也是正式入驻某音平台，所以之后也会发行更多的短视频呢，包括配合音乐当中的一些 MV 和拍摄花絮的分享。我们来听吧，温蒂公主的侍卫，超喜欢这首歌曲的编曲。 心里一幕一幕甜，每个人心里一个一个梦，一颗呀一颗种子是我心里的一幕甜。 Oh, time.

虽然说元旦已经过去这么多天了，那么想问问你啊，在前段时间的这个流媒体平台当中，有没有去关注到自己的一个年度歌单呢？啊，通常一到年末的时候啊，这个你的收听，你对于哪首歌更偏爱，你对于哪位歌手更喜欢啊，这一年加了多少个红心，其实流媒体平台都知道，甚至比我们都更清楚。而我们刚听到的这首歌曲，也是希望在此刻动听啊音乐唤醒时刻，希望和你引起车厢当中大合唱的，也是存在于我的年度歌单当中的一首吧，沈以诚的情书。这是我觉得到今年啊，去年 2021年的1月1号到12月31号这么长时间以来，我认为的最成功的一首翻唱，也是对于经典老歌最成功的一个推广，将 City Pop 融入到了最开始这种苦情的学友大哥的那种情书的氛围当中，就会觉得这首歌曲听上去一点都不悲伤，反而是更有了一种轻松和豁达的姿态。好了，我们继续来听在 Brownie Band 当中这首歌曲 Don't You， 也是我在今天节目里面要强烈和你分享的。 我们的冬奥广播剧来啦，